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 6566-1566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暖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585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气温36度左右，天气炎热，高温蓝色预警当中，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级转3、4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渐阴，山区有分散性阵雨，南转北风1、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顾大英，二马一错蹬，活赶紧抡起牛头都，又来了第三下。顾大英呢，还没还手，一拨马又躲过去了。活卡金纳闷了，完了，言何不战？岳父老泰山，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？方才啊，我让您三招，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，三一则初次见面，我怎好一小反伤？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。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，欺压我，我可不干。你再要伸手，讲不了对不起，我可要撒野了。哟，娃娃，谁领你的情？好家伙吧！呜呜呜！活卡金跟风里呀、一招快似一招，一招紧似一招，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。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，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，自许你不仁，就许我不义，这才晃动双枪大战活卡金。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，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，像四宝大将托金龙、副先锋官虎印，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？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，也把牛头都一晃，起来个八抬路冲。援兵是卷地而来，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。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，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，弟兄们，大伙别看热闹了，冲啊！杀呀！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双方就是一场混战，互有伤亡。 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，结果杀败了援兵，占领双龙山。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，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，自号兵扎黄河岸。安下援兵咱不说，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，这才隆重的祝贺。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，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，两人力量头差不多，这一下震昏过去了。经过休息和抢救，常茂是转危为安，又恢复了健康。但是他睁开眼睛一看，不是在两军阵了，已经回到连营，满营众将都在，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。 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？我非跟他拼了不可！ 大伙就劝说：“虎牙呀，早就收兵撤退了，你把你那劲儿留着，有了机会再施展。”长毛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好暗气暗憋，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。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，打了胜仗了吗？传下旨意放假三天，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忽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。忽尔金花岁数也不大，顾大英也仍在年轻，要不抓紧机会，往后就不好办了。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！哎呦，这一成亲呐、热闹非凡，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，纷纷闹洞房啊，到这敬酒，一共折腾了个通宵。三天过去之后，元帅徐达点鼓声仗，满营众将到齐。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。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，徐达满面陪笑，让胡尔金花坐下，很耐心地问他：“公主，三天休息得很好吗？”霍尔金花脸一红：“多谢大帅的关照，一切都好 啊。”“公主啊，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，你是从对面来的，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，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？”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。这一问呢，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。这姑娘一想，这事我怎么回答呢？事关重大呀，一总建议说错了，后果就不可收拾，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。朱元璋一看没有顾虑，又安慰了半天，说吧，错了也没关系。陛下，大帅军师，我可是胡说八道，供你们参考。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，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，实力雄厚。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，灭咱们的威风。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，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 有四宝护身，武艺高强。就冲他的本领，我看咱民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。再又说了，大殿下虎牙，二殿下虎印，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，有万人不敌之勇啊！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。这也不说，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，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，我爹乐了，他说呀，你放心，现在我们实力雄厚，绝不能打败仗，那么万里有一，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，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。因为我是个女人，不便多问，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，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，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，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，我方才想了，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。你想，援兵50余万，人吃马喂，一天得用多少东西，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太平府，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，断去他们的吃喝，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。哎，对呀、啊！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，公主你往下讲，这太平府是什么情况。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，心里挺高兴，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。大帅，这太平府坐落在山区，是个不起眼的小城，一向不引人注视，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。据我所知，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，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。太平府有几员主将，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，外人送号叫金头狮子。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，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之鬼孟凯，这爷儿仨号称孟氏三杰，都是凶得了不得。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，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1-2岁，虽然是个女流，武艺高强，能为出众啊。另外呢，都说他会打一种暗器，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，百发百中，专取上将的人头，杀势厉害。就这么的，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粮台，掌握军中的命脉。大帅，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，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。 哦，很好。徐元帅想了一想，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。 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，决定先从抢粮台这入手。这一招很关键， 如果要赢了，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，太好了。那么究竟派谁去呢？挑不出合适的人选，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，虎牙虎印，每一天都有硬仗。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，这会儿就舍手。但是你不派硬人，这个粮道也断不了。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了，长帽一看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大帅，我看这么办得了，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帽太爷，我准保一战成功，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，不把粮台得过来，我这脑袋交给你。话音未落，小磕巴嘴朱木英就蹦过来了，慢着，见你露脸了。这事儿我也行，大帅就交给我得了。蓝面纹身鱼狗到这也抢令，呵，这些人争执不下呀。朱元璋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看来年轻有为，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，临危不惧。但究竟派谁呢？正这时候，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，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，躬身施礼，大帅，末将有话要说。徐达一看，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。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，喝了磨刀水了内秀，武艺也高，肚子里也有套料。一看常胜过来，元帅必须要问明白了。胜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帅，我看大伙不必争了，您把断粮道的事交给我就得了，末将不才，愿请此令。这一句话呀，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。常六爷心说话，孩子，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个250是什么？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，你能担得起来吗？这要断不了粮道，捅了马蜂窝，这叫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呀。你丢人，我跟着也现眼，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，这还了得？但有心拦，拦不住了，话已经出口了，那么大的常玉春能说向着自个儿的儿子吗？元帅听得有理，胜啊，事关重大，自取胜不许败呀。如果得不过粮台，再让援兵有所准备，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。大帅放心，不是我说句大话，到那会儿一准成功，如果不成，我提头来见。好，孩子有志气，常胜听令，在。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，交给常胜，我限你3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，必须胜不许败，要胜了立大功一件，要败了是绝不宽待。遵令。刘伯温一看呐，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，最后研究让武进忠、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，3员小将起身去太平，给了骑兵2000，步兵5000。这小哥仨高高兴兴，领兵带队出发了。 安下军师大帅，听后消息不提，单表小将军常胜，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，哼，怪我个人不争气哟，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，就没立过一次大功，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。你看我兄弟长茂，阵阵人家都露脸，我跟我兄弟长林就是一对饭桶，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，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。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，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？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，在这儿拿主意。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，一共有两条路可以到达，一条是官道，一条是山路。为了保密起见，常胜这支人马一手走的是山路，道路崎岖，坑坑不平，那费了老劲了。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，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，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。因为走路太急，连三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。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，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，嚯，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，灯火点点呐、啊。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，没有北门，北门就是黄河，滔滔不断的黄河水。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，由于黑了看不真切，模糊糊一片。心里说话，看这意思原人还没有准备呢，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来人，传我的命令，原地用饭休息。军兵们都累坏了，就等这句话呢。当时队伍停住了，有的把衣甲摘掉，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一锅造饭。常胜带着武进忠、武进孝亲自巡逻，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。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，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，进行了一次训话，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，自许胜不许败，有功者赏，有罪者罚，你们可都是当官的，必须负起责任。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。常胜等讲完了话了，把劲儿也鼓起来，这是二次飞身上马，也没安营也没下寨，是直扑太平府。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，常胜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擂鼓架云梯攻城。杀，正半夜前，这声音听出多远去，地动山摇，明营的军兵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，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，到了太平府城根底下了，竖起梯子发起了三次冲锋，都叫人家击退了，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一看不行啊，兄弟，这哪能这么打呀，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，见个大帅军事咱怎么交代，那你们说这怎么办，嗨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呐。兄弟，你别觉得你不错，